行，就在咱北京 啊？是吗？在哪儿啊？ 来朝阳公园，初一到初六看朝阳风情节，圆你异国风情梦。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72遍，娱乐72遍。 小花抢住配成双，天堂石榴和鱼缸， 最爱白雪白露城，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 院子 七十二变，白天晚上 72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祝大家新年快乐，新春快乐！我是大家的老朋友，相声演员姜昆。 北京文艺广播的听众朋友，娱乐72遍的听众朋友，祝大家新年快乐，新春快乐！我是相声演员郑健。 北京文艺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娱乐72遍的听众朋友们，祝大家新年快乐，新春快乐！我是相声演员戴志成，多听娱乐72遍。噔噔， 小品英宁、王大雷上台鞠躬。 Showtime！ 欢乐大街98里。哎，咱们胡同的小芳，这不是该去男朋友家了吗？ 哦、啊， 他俩是异地恋啊，现在呢决定要结婚，啊，先订婚了。 哎，你了解这么清楚，你是羡慕啊，是嫉妒啊，是祝福啊，是恨呐、啊？ 小芳跟我关系不错，我了解多点怎么了？ 是， 我就是强调一下，他要去他们家了。 怎么了？去应该应该去你们家。 他有点发怵。 这有什么发怵的呀？ 早晚的事，一家人。 女孩上男孩家受优待， 是这么说吗？ 当然，事实就这样。哎、 怎么了？ 小芳说，其实是去我男朋友家的。订婚的时候呢，曾经在男朋友他们家那儿吃过饭， 这不好事吗？ 是由于吃了这顿饭，吃了这个饭以后呢，他对未来充满了担心。 那担心什么呀？对方家境不好，吃的不好。 不，对方吃的多。 这个年代了，吃多点啊，就是一顿饭好坏，真的不叫什么标准了。 那怕什么呀？ 那就是吃的太奢侈了。 东西是好东西，就是他觉得呀，准公公婆婆呀。太不会做饭了。 怎么不会做饭了？ 这当儿媳妇挑家长，家长把饭做好了已然就不错了，还要挑。 对呀，再者说了，不会做饭能不会到哪儿去？不会做饭也不影响生活。 哎呀，说那天她那个未来婆婆上了5道菜。 嗯，那不少。 第一道黑乎乎的呢，她没看出是什么来。第二道呢是 黑乎乎的，没看出是吧？ 对，第二道黑乎乎的也没看出来什么。第三道看上去像鸡腿， 结果 但是黑乎乎的， 就是颜色上不像，形状上像鸡腿。 第四道呢是黑乎乎的，但是明显比前几道要稀。第五道 黑乎乎 的， 然后更稀。我想说一个问题啊，哎，他是不是夜里去的他们家？ 对，我说这是吃了晚饭忘开灯了， 看人都黑乎乎的。 不是，真的，这个屋里可以说是灯火辉煌。 灯火通明我都信，灯火辉煌这得亮成什么样啊？ 就是亮如白昼啊。看这几个菜是黑乎乎又黑乎乎啊， 那还看不清楚呢。 实在不扒拉不知道，一扒拉吓一跳。 哎呦，那你告诉我头一个黑乎乎是什么？ 不知道。 不扒拉了吗？ 第一道成为了永远的谜， 第二道成为永远的题。 我觉得啊，即便当时不知道，好歹让你尝尝啊，或者他妈得介绍一下，哎，这个叫什么什么菜，哎，你孩子你尝尝。 反正说最后那个是当归乌鸡汤，确实 就那三样还得琢磨半天。 这当归它这黑汤黑鸡，再弄一白碗，就更显着这个汤黑。 所以最后一道菜我们能理解， 是紫米粥 卤鸡汤。 不说第一道菜怎么就跳到第五道菜去了？ 倒数第二道呢？ 是当归炒什么？ 倒数第二道好像是应该估摸着吧？ 什么？到底是 黑鱼黑豆腐？ 到底是黑鱼还是黑豆腐？ 这还个炖菜？ 哎，就炖黑豆腐炖黑鱼啊，就那种黑豆腐渣。 哦，头一回上家去吧，一般很少有黑鱼招待人，因为这黑鱼容易勾老病。 不是，人家这是特产的干净的黑鱼。 哦，第三道我知道。正数倒数就是第三道，这看着像鸡腿那个， 对，就是鸡腿，黑鸡腿。 老母鸡那毛是黑的，它肉也是白的，大姐。 做坏了。 拿当归一块喂的吧？ 这是炸鸡腿，炸大发了。 连丈母娘头发都了了。 哎呦，我天哪！明火烤的。 因为时间来不及了，哎、只能先上一 道。这不是婆婆给做的鸡腿吗？ 哦，对， 怎么老丈母娘的头发都了上了？ 两家关系也一般。 第二道呢？ 西红柿炒鸡蛋。 这我明白了。 那锅呀， 黑西红柿乌鸡蛋，弄一黑锅。 那知道第一道米给闹的吧？ 第一道是不是拌煤球来的？ 小芳说了，我家的每一道菜都吃的我怀疑人生，真是吃不下。但是婆婆还紧盯。 哎，婆婆还紧着露着一嘴黑牙给夹菜，你倒吃啊！嘿，好吃呢。 他们家天天都吃这个吧？ 顺着嘴角流黑汤， 他都吃墨汁， 还以为服了毒呢。一 下午我也不去这家， 好家 跟服毒一样。 小芳紧着把这菜布给男朋友，反正呢就这五个菜，天昏地暗。 刚才灯火辉煌的，这会儿吃了个天昏地暗。 哎呀，今儿这饭好。 因为啊， 真黑呀、啊。 这还关系没到那么熟呢，谁都不好意思。 四位躺在沙发上吐黑沫，改墨头鱼了。 特别小芳，你说你这说什么？这准婆婆对吧？见面都没几回呢，你好意思说人家做的不好吃是吗？ 哎，我特想知道她准婆婆哪人呢？ 黑河的。 谁告诉你黑河做的就黑呀、啊？就不说哪儿了是吧？咱们好像说那地儿不会做饭似的，但是这是分人不分地儿。 对，没准什么五色入五脏，对不对？他这为了就是让孩子两个 补肾。 对呀，来点黑的。 吃到后来谁都吃不动了，互相补菜。 其实鸡腿就一个，在这四个碗里边跑八圈了， 谁都不舍得吃头一口。 小芳回来说：“你说我是哭还是笑呢？要这样的话吧，还不如自己煮呢。”我说：“那你下回自己做呗，反正你婆婆也不是保姆，对吧？ 对， 你婆婆也努力了。 而且今后啊，不在一块生活，各吃各的没关系。 嗯，就算在一块生活，她要实在不会做，那你也只能说自己辛苦辛苦了呗。 嗯，点外卖。” 小芳就说：“你看这会做的和不会做的吧，差距就是大。以前也谈过一个男友啊，那个妈妈是真会做饭，一个人叮叮当当在厨房里忙了一个小时，五道菜全出来了， 也是五道菜。 对， 哎、 但是 他我发现了，他上谁家去都吃五道菜， 可是人家好吃啊，要帮忙还给轰出去了， 出去。 那他为什么没跟前男友啊？ 那前男友没感觉啊？ 哦， 饭菜也挺好吃， 饭吃饱之后对男友没感觉了，这就是说对男友有感觉，但家里饭做的不行。” 反正小芳说了，婆婆会做饭是人生一大彩蛋，所以小芳想建议一下，就是这个准婆婆啊，烧菜这件事呢，不用每个菜都用老抽。 老抽上色用的，她要不用每个菜都用老抽呢，不至于那么黑。 严家宝听这事儿以后说了，哎，这样的婆婆给我来一单， 来一单。 她要那么多婆婆干嘛呀？ 她 男生， 她要一单婆婆，老丈人干嘛？ 她可能把自己当女的了。 她那意思说那样的，就是那样那么好的菜单来一单。 哦。 生在北京，长在北京，爱听那声声入耳的京腔京韵。桃李春风又一年，在新的一年里，街坊们新春快乐，多看电影，和我一起继续关注这个亲切好玩有情怀的节目娱乐七十二变。大家好，我是吴京。 快来大街酒吧里，哎，咱们胡同里那个南方人小林说话那个，小鸡那个 啊，怎么了？ 他说啊，最近又发现了一个北方人和南方人的不同，我们南方人永远不懂的事儿。 什么事儿？多了去了。 说北方人负起仗来， 嗯， 那简直是一个战斗的场面。 当然，这就说明我们豪爽。 豪爽是豪爽，但是你们至于吗？他说 至于啊，北方人认为请客是一件荣耀的事情。谁要掏钱，谁就是赢得了这份荣誉。 那你们用得着为了付钱而打架吗？ 当然，抢着付啊，这就跟跑步争第一一样，特别往前跑吗？ 说初级呢是这样， 我来。你不像雍容天， 怎么着？ 你转，你 不下。 行了，你们俩谁也别抢了，这回我请客。 还有什么别抢啊？ 哎，这是初级的， 到了中级呢，就得动手了。我来。 别动！ 我叫的。不至于，你们俩干嘛？都坐着，坐那儿，我来啊。 服 务员，找我这，找我要钱啊！ 别！ 多少钱？我这给。 服务员，我。 这要高级的呢？ 他来， 你来吧， 你来吧。哥，这回还是你来。 高级的就得这样。你这快坐，你让我来，这个孩子的， 我来， 我给孩子钱，你干嘛？你吃饭不是打架 ，坐着， 没什么打架， 也没啥。 上回你请的，这回凭什么你请？这回该我的了，算好，你们的。 你 干嘛？ 你给我领子，哎呦，我领掉了。 服务员，你别管他们，先收我钱。 哎，我收 了 这儿呢。 你下。其中一位的皮袖子掉了，一位呢领子掉了，啊，就是皮衣的袖子。 那叫皮袖子。 现在有了二维码以后呢，大家还发展成有捂着二维码的，有抢手机的， 对，有把那个商家结账器给抢走了的， 嗯， 以至于一屋人都不能结账。 现在还有一些计谋，比如说假装上厕所，其实去买单。还有呢，就是半路那位意识到了，从后座冲出来，再从后腰抱起，凌空180度的给扔回在桌子旁，自己冲到买单那个地方。这是战术的升级。 这北方人他就是热情。那会儿人说嘛，穷家富路，在这个时刻。别抠，别算，哎， 显得小气了， 有面儿，是不是？这回我请，下回我请，下回还我请。但是我这举个例子，你们俩不能拿这当回事儿啊。 当然，亲戚之间打的可能更厉害一些啊。比如说给孩子压岁钱的时候，你得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底下给孩子递钱。 哎呦， 还有沙发缝儿、茶几底下呀， 孩子的脖领子呀，小书包、小口袋， 给塞怀里的。 对，把孩子抱出去跑。 对， 把孩子抱出去，塞完钱再给送回来。 对。当然也要把孩子抱着，把钱拿走，再把孩子送回来。 有的时候孩子都给吓哭了。 对， 干什么呀？干什么？ 你谁呀？ 哟，谁错孩子了？ 经常呢，你在底下看着几个长辈，你推我嚷，互相嘴里都说着你甭介，你甭介。 对，也不谁甭介。 干嘛呀？这不至于，不至于。 给孩子，给你的吗？给你的吗？ 这不得了， 你 咱在乎这个吧？你可真是的，拿来，快拿着。给孩子的， 你再这么我着急了，我着急了，我这心脏可不好，着急了。 不是大过节的，咱争讲什么呀？ 你再这么着，我可惨了，我这血压可不好。 这是一种大阵仗，大场面。 生活好了，这种一种体现， 交际的方式吧，好的不知道怎么着了，所以就这样了。你说咱们三个人能不能也生活当中有一下真挚的抢仗？ 没问题，没问题。小柱，这回你来，真的，你来，我们绝不抢。 对，没错，小柱不来，大磊来。有大磊在呢，大不了咱们叫声哥，哥来。 你说小花好歹是老板，这事儿是不是得小花先来？小花不带头，咱们怎么好意思抢过他去呢？ 哎，都是自家兄弟，哎，谁富不是一样的吗？就你富吧，小柱。 哎，结果谁也没结账。 我们甭管生活在哪儿，我们也是 有颗南方人的心。 谁告诉南方人就不结账了？ 没说人不结账，我说我们文文尔雅。这不愿意跟人家这个就在抢啊争啊夺的，文文静静的照样也把这顿饭吃得很好。 当然南方朋友不必担心啊，小林，我们北方人手底下有准儿。 对，该给多少钱绝不多给， 该小柱付，我和大雷绝不多抢。所以咱们中国人吃饭吃的不光是饭菜，它还有啊、 还有汤， 传统习俗和人情往来。 时光的背影如此悠悠，往日又上心头，朝来夕去的人海中，远方的人向你挥挥手，南北的路你要走一走，千万条路你千万莫回头，苍茫的风雨你何处有，让长江之水天际流。 小院门前往来忙， 你家短来张家长， 街里街坊勤帮衬， 吐槽技术 哪家强。 汤，今天怎么最近老不上班啊？ 那个躲事儿。 催债？ 不是催债，是家里逼婚。 华德 啊， 来来来来， 你们俩又说谁坏话呢？ 谁呀？ 咱们这屋坐会儿，咱们这屋坐会儿。 就是评论一下街呢，怎么最近没上班啊？ 对，你们俩在一块儿肯定就得。 这是我们之间的这个深厚的友谊。 你看他桌上堆那么多东西，也不是什么玩意儿。他爸他妈说呀，给他找一对象，那早点回家，这不是没放春节假就回去了吗？ 对呀、 啊，投钱走了， 投钱走了，那我得送他一程吧？ 不是啊，他你这个语言表达不准确， 对， 应当就是说杰森过早的离开了我们。 哎，对，还是走了呀？什么叫过早离开？人是回家了。 春节，哎呀，伴随有些事儿，真让人挺发愁的。 哎， 别急了，每个啊，我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跟你说，我就担心什么呢？年终奖太少了。年终奖太少了， 小点声， 别嚷。 你们都拿什么了？熨斗。 你得什么了？ 吹风机。 那就彻底吹了。 还算有用，公司就发这么点奖金，能激起咱们的激情吗？ 你把那吹风机卖了呀？ 那能换多少？你哎，就咱对门那公司，你看啊，每个人桌子旁边一箱苹果，一箱鸡蛋，上级领导单位都说了，这该有的福利得有。你说到咱们这儿，吹风机。过去运 咱们和旁边那公司都是私企，都靠个人的这个能耐。 那咱这也是私企啊， 咱们照着老板就这样怎么办呀？ 啊，对呀、啊， 还美着呢。现在 我问你 啊， 你一个月现在多少钱？ 多少钱？ 你多少钱？我多少钱呀？ 不能，你年轻，你多少钱？ 你看我不爱说话，你看你问我这么敏感的东西， 你不说我们可找会计查去了啊！ 别，不是那什么，那个不行，你别打听了。 你这人也真是的，你肯定少很多。你就直说你少多少。 这话说到我心味儿去了，汤比我拿多了，跟你说比我 拿多少、啊、但是人家确实有些事儿人家办妥了，你这儿还悬着呢。你拿多少？3000有吗？ 3000这肯定少点，是不是？5000 啊？你拿多少？ 5000。 他比我多 啊？不是，五千 多。 哎呦喂，我让你别问吧，我让你别问、哎、你看呢，这把病都勾出来了。 吃点药。 哎呦， 别上去！ 哎，你是每个月都比我多拿这么多吗？ 不是，这不是赶上过节了吗？过节、哦，我这么多加班呢，是不是？我每天是不是比你晚上晚点走啊？ 是不是？ 哎， 乐了 。哎， 缓过来了，脸色也好看多了。 哎，我这4980呀，我一听他这5000，我这疯了，我这 才20块钱，你这儿， 他都比我多20。 哎呦， 别。晚来的早， 好嘛！我以后我也不晚了。 哎，不过真的说那个霍华德，你不说要买一个大房子 ，very nice 吗？ 哎呦喂， 你还有为什么呀？ 哎，我听说现在你是不是跟你爸爸妈妈你们两口子啊，我要跟你舅舅住一块儿了？不是，他们有一个那个小院儿。 哦，他舅舅是不是离婚来的？后来那个又回来了。 对， 我记得好像是我听谁那么念了一句，说跟他舅妈打了一架，当时是分 就离了，打一架就离了。 不是那架打得太狠了，哎、都给你家都碎了、 哎， 完了以后也没带什么东西回他这个。 哎，你说这是不是你姐恨呢？ 他特高兴，我跟你说。 就你怎么都知道啊？ 哎，这不是正好我有一个远房的亲戚的同学，跟他们这一院的。 哎呦， 我下次就打听出来那人是谁，我立刻就搬。 他们家两合院没亲戚呀、啊。 哎呀，我跟你说，你说提点什么不行，非得问房子。 你是不是有点怕你？ 一提房，你害怕什么呀？每个月比我多拿20块钱呢。 就这20块钱，你说我这每个月、就是、 你买多少菜包子吃？ 哎呦， 不过那个也是，你想想，跟他舅舅在一块住。他舅舅呢最近又谈女朋友呢，现在正谈着呢，不知道进展怎么样，我也持续的在关注。 这新闻联播的词儿吗？这不是、 哎、 我后悔给你做同事了。 不过要说咱们霍华德住的太惨了，他现在一单身小伙子只能挤到一个犄角旮旯里去了、 哎、 那个床就这么宽。 不是，他睡的不就是那个火车上的硬卧吗？ 哎， 差不了多少，箱子、 哎、 拼上面那个褥子什么的， 哎， 哪儿有地儿啊？限期打。 哎，不是二位，我这20块钱是不是挣的稍微冤点啊？ 怎么 的？啊，你嘴下留德，二位啊， 提这个就着急。 所以春节就怕您问你房子的问题，特别是女朋友吧？ 哎，我说啊， 他那女朋友你还不知道吧？ 谁的女朋友 啊？霍华德呀。马上要结婚了，准丈母娘那儿没同意，没点头呢，就差个房子。他女朋友说了，哦，正好，对不起啊，就是我的以前一个同事，他呀，妹妹跟你那个女朋友是同学，所以我多少知道。 我这点亲戚啊，都倒霉你们这点朋友身上，我跟你说。 所以华德最着急就是房子。 现在是不是一提房产他就哆嗦 啊？ 那房颤的，是不是就说他呀？ 别说了，这就不傻了，一句话10个房子。 咱不提他了。 琳达，你有什么害怕的吗？ 没什么， 没有吧？ 没什么害怕的， 是不是？ 别人爱说什么说什么，我也不太在意。 对对对， 婚姻自主呗。 对，哎， 我也没有房子问题。 对，你跟你爸那边求， 工资也不指着我了，我们家里。 对呀、啊，你挣4980， 我当然我也不舒服这20块钱。 哎，今年你就该39了吧？ 你能不能说点别的？ 这人都有一怕吧？ 会不会聊天？ 好，会聊天。哎，你今年差11岁就该50了吧？ 汤姆，啊，你3980什么时候到4000呀？ 我4980，我什么时候到5000？ 啊，4980，哎，对不起啊，忘了去年的钱是这数，年涨一千。 可是你去年比我少了那么多呢。哎，这屋怎么又进了蚊子了？ 谁也别提谁。 对，差21岁就60了， 可不是。 哎，我跟你说啊，你现在肯定特别不好意思去同学聚会，你们同学混得都那么好。哎，我有一个亲戚， 跟我们家谁是朋友？ 是同桌 哦， 哎，都上市公司的老板了，哎，一块聚会的话，钱都不用你们掏吧，也好， 说 要不然你的月工资掏了这聚会的、 哎、 没钱了， 都睡了，你看 早饭都吃不起喽。 哎，谁吃不起早饭？谁吃不起早饭？那黄面片、菜包子吃的好着呢。 那你同学聚会的时候，是不是得稍微的啊捯饬捯饬啊？ 当然得捯饬捯饬了。 你多挣这20块钱，你换件衣服，你说真是。 我告诉你，淘宝有好多东西挺便宜的，你甭看那地摊儿，晚上黑天的颜色看不清楚，当然也不挣。 哎呦， 你就掉色更不挣。 我舅舅还嫌两件衣服，要不给你拿过来。 同学聚会穿身西服啊，有没有？没有。 有。 你看，要急，又要急。你 人家都开车，你没事，你说你限号。 我绿色出行，我走着去，你管着吗？ 反正你最拿手的也蹭车，咱们单位但凡有车不顺路的，你都蹭过。 我疯了，不顺路我还蹭啊？ 就为坐车过这瘾，知道吧？你就愿意看那转向。 我实在是太没见过什么了。 你还比我多挣20呢，说 啥？谁比你多挣20啊？ 我都住箱子了，你说你真是。 您呢？您呢？ 没有没有，我在呢，在这儿。 我知道，我说您是不是日子过挺好的？ 哎，我有一亲戚一朋友啊，听说您家这个亲戚特别多，是不是？哎、 亲戚远来乡啊，发这红包发那红包。 哎，我跟你说，有那孩子可不懂事儿了，当你面就拆开，正好那把我放的少。呵、啊，当时还来了一句、 哎、那把你放的少干嘛？压赌注呢？ 不是，他还说呢，说就这么点啊，姑姑，你这话说的， 他 不容易吗？我 他说姑姑这岁数就这么点儿。你就这么理解不就完了吗？ 那倒是挺舍不得， 是不是？ 哎、 你最大的是侄子，是外甥啊，今年也20好几，该结婚了吧？ 都结了， 结了。 哎呦， 你还怕这个？ 我这春节一怕，提年龄一怕，外甥侄子来。 这个谁，华德是怕问房子， 怕催婚， 怕催婚，对。 你是怕同学聚会， 对。 你也不用怕春运是吧？你也不回家。 哎，你说咱们有没有都怕的？ 有啊， 有，出咱公司就能看见。 对， 堵车。 对了， 没错， 就咱门口那块 儿。哎呦啊！ 我买一新鸡蛋，结果愣没打上车。 哎呦， 平时你还买过旧鸡蛋？ 买新鸡蛋。 回家最怕的10大问题，请调查。第一怕年终奖少，第二怕春运，第三怕催婚。很多身边朋友的小孩都打酱油了，但是呢，年过半百的父母呢，在这个时候就会向你亮出催婚的绝招。 第四怕呢是怕问工资，这一年挣多少，一个月收入多少。第五怕是怕送礼，你最近升迁了，会不会跟领导走得很近呢？哎，第六怕什么？怕外甥侄子，那些小辈儿的找自己过年时候问好要压岁钱，也是一大笔经济开支啊。 还有一怕呢，就是同学聚会，哎，看看这个互相啊混得怎么样，工作呢到底顺不顺心。还有一怕就是问房子，这也是最关键的，哎，看看有没有一套特别如新的房子，还是自己啊根本就没有房子。 最后这怕，第十怕，提年龄。哎呀，特别是对于女性啊，哎呀，如果得知还是单身，别人露出异样的表情，那心里真的不爽。为什么男人就没有这个问题呢？哼， 你都39了还没想明白呢。 欢乐大街

上被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惊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大嗝热汗流，对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为什么解心宽，文艺广播棒耳边，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七十二变》。娱乐七十二变。 青藤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梁。 小花抢住配成双，天堂石榴和鱼缸。 最爱白雪，爱古城。三月开四花卷，车上家里 人。 快乐大街酒吧里，哎，小猪大磊，马上又到了大街小巷回荡着这首歌的日子了。 恭喜你发财， 恭喜你精彩， 最好 的 心 过来，不好的心走开，离我人不怪。 不是我是不是有点应该恭喜嘞，恭喜嘞，新年好，恭喜嘞，恭喜嘞，长得高，应该这个了吧？ 那应该是这个，恭喜恭喜恭喜 啊！对，差不多。 恭喜恭喜！ 你就告诉快过年就完了，别唱了。 新年大街小巷， 开。 哎，但是你发现没有？今天到了这个大街小巷回荡着这首歌的日子的时候，也回荡着另外一首歌。 难忘今宵，难忘今宵。 听我的，还回荡着这首歌。 没有情人的情人节，多少会有落寞的感觉，为那爱过的人不了解，想念还留在心里面。 行，两句话来回倒着唱。 8月29和2月14相重，那么这一天呢，有些朋友表白 啊、哦，表白过年的那种祝福的心情。 对，今天是一个特殊 的。挂衣柜给您拜年了，怎么了？拜早年没问题， 用上贵吗？都是同桌， 哦，这礼节有点大了 啊，乔老师， 跪干嘛？ 等，我为什么给男的跪呀？ 我是女的， 身子那么粗啊？ 长得漂亮， 这人就只要不张嘴，你一看那绝对是甜美 啊、哦！要是一张嘴说话呢， 绝对是张飞。 就是有的时候也会出现尬聊的情形，因为表白这种事儿是有技术难度的。 对， 表白不好，哎， 挨一脚， 哎，比如说我听过这样的啊，一个男孩子瘦瘦的，粗眉毛。表示 蜡笔小新 爱恋的时候说了，瑶瑶你父亲是个小偷吧， 哎呦 气的、哎、你要错、哎、 你还刚才不把名字说出来， 哎呀 怎么气岔气儿了， 还是说那辣的东西太 哎，瑶瑶你先别着急，先别生气，我是说是不是他把天上的星星偷了下来当做了你的眼睛， 瑶瑶那脚早踹上来了， 亚珠还问呢， 我们有个共同的好友，你知道是谁吗？丘比特。然后他就把沙拉酱拿出来了。 那瓶子没拽我脑袋上，已经是很幸运，很幸运了。 你躲开了。 小猪还有三步并作两步追上了瑶瑶。哎，别走，别走。哎，你能帮我洗个东西吗？什么？喜欢我？ 瑶实在忍不住了，啊啪！ 主动摔了一个大马趴。 你别扶我。 小猪赶紧三步又并作两步上前扶去。我将来买一块地，什么？你的死心塌地！哎，别咕噜，别咕噜！我觉得你 起来， 我觉得你很累，因为你在我的脑子里跑了一整天。哎，我你真的别踹我，别踹我！你这样的就应该放在淘宝上去卖，因为你是宝贝啊！别别别！ 别嚷土， 躺土地上了。 别嚷，你知道我为什么吃素吗？因为你是我的菜啊。 别报警。 我以后可以叫你为民吗？因为啊，我就可以把你放在心上了。 杨，你说话。杨，醒。 杨气得翻了半天的白眼，说了一句：“你有病吧？”哎，你就是我的药哦。 杨，再醒醒，再醒醒。 瑶瑶啊，给我喝了一罐灭火器。 没有情人的情人节，多少会有落寞的感觉，为那爱过的人不了解，想念还留在心里面。没有情人的情人节，以为收到安慰的卡片，想必爱过的心已发现，要我打开回忆的结。 哎呦妈呀，这好家伙 是不是觉得特亲切？ 娱乐七十二变， 小底叶鹏王大磊上台鞠躬 show time。 快乐大街家属院，那就是见了你妈先问好是吧？ 那可不嘛，那拜年啊。你就反正你帮我糊弄过去就完了，知道吗？ 行， 一会儿见着我妈之后，你说点事让你好听的，让我妈开心开心。我妈跟家也不容易，守寡这么多年了。 我再核对一下，您的名字叫做陈棒棋，陈象棋，是你爸特别爱玩这个象棋。 咱就给我起名了陈象棋，得亏我爸喜欢玩象棋，我爸要喜欢叫台球，我还叫陈台球呢，是吧？ 也不难听，其实 什么也不难听啊。反正就今儿这么一会儿，对吧？待会儿完事儿之后给你结账啊。 成， 走吧，你挎着我点啊。 哎呀，这个人， 快点啊，进门了。 哎呦，回来了， 妈。 赶紧进来， 给您介绍。 哎，这个 阿姨好， 这是 女朋友。 哎呦，终于带回来了 啊！ 太好了，来，这姑娘喝，来，屋坐。哎呦，你不知道，她爸爸死得早，坐吃糖，喝茶，吃瓜子，吃水果。哎， 妈，您干嘛？您人一进来，您让人吃， 咔吃，刚才什么声音？ 吃苹果吗？您不让人吃苹果吗？ 哦，哎呦，这 阿姨别忙了，坐。 哎呦，来，你们也坐啊！哎呀， 您看您身体挺好的， 还行，马上开饭。 别忙活，阿姨，真的别忙活，跟仨炒俩就行，多了咱们也吃不完。 哦。这你这姑娘还会点菜是吧？ 没，那个 吃了妈就会五个啊， 不是，就来点吃的就完了，那么多废话呀。 家境了解吗？显得亲吗？ 不过妈那是做这个菜的手艺还是不错的。 我妈炸酱最好。 哎，今儿倒是没炸，哈，我不能过年进门吃炸酱面呢。 那吃什么呀？ 咱吃炒菜。 哦， 炖了点羊蝎子。 您的招牌。 还是饭馆， 我的招牌。 我妈是个羊蝎子，是吗？ 我们北京叫拿手菜。 哎，您别忙活了啊。哪儿呢？ 哪 儿？这姑娘哪儿都好，就是不大会聊天。 没事，那妈，那您觉得行吗？这个行， 特别好， 是吧？ 抓紧时间登记结婚，把事儿办了，我不就省心了吗？赶紧啊，妈给你掏钱买房。 真的、啊、 哎呦，这些年攒那钱干嘛使？就是给你买房娶媳妇。这姑娘怎么还跟着进来了？ 哦，对不起，错了，我想上厕所来的。 姑娘，这厨房跟厕所味儿不一样。 没，就是心直口快。 我觉得不一定是心直、也许心眼多，你得小心啊。 行吧，妈啊。 来，端东西。 你这辛苦。 妈，您听着，真是就取暖的， 我看出来了，我听出来了。 这边倒辛苦。 好。哎呀，来，没什么好吃的啊，点带鱼，然后呢，这是炖的羊蝎子。哎，今后啊。俩人要互帮互助，尤其是你，别老欺负人家。 没有， 给人家夹菜呀、啊！ 给你夹菜，吃羊蝎子。 哎， 没有，妈，我爱着他呢。 什么？他 爱着我呢， 这话说的比我都上岁数。什么叫爱着？ 您得这么想，他老曲艺团的呀，他说话肯定老啊。他老跟小波他们在一块儿。 小波是谁呀、啊？ 说评书的小波。 小饽饽，我不知道。 您知道？ 大馒头， 大馒头也行啊。 来来来来来来， 他爱着我呢。 啊，他爱着你，爱着就行。你也爱着他。 爱我，我爱他。 对对对，他帮着你，你帮着他。嗯 嗯，做一对，你也离不了你啊。 对， 这姑娘是只能报幕，唱东西不在调儿， 不瓷实，不瓷实啊！妈，您也吃。 哎，妈，还那还弄着汤呢，给你们做个汤。 别做汤了吗？ 来来来， 还喝汤啊？ 做个做个， 喝呗，就做了。 你看这姑娘真实在，这就是曲艺团培养的。吃饱了吗？ 谢谢阿姨。 哎， 这就是吃饱了，告诉你， 我看出来了。哎哎，有空尝尝家来啊！ 走走走， 那枣儿我给你买的。 哪儿呢？ 我都没看见，哪有枣啊？ 就你了，你不是买好给我的吗？让我给妈。刚才我一直忘了放哪儿了。 哦、不是忘了放哪儿，一路上都让你给吃了。你真行，你就知道吃啊你。 不是，我看见红挺高，挺高兴的。 行行行，走吧走吧，我给你结账，我给你结账。 打卡里，打卡里啊。 多少钱？ 你不说好了吗？一天500。 啊，行吧。 行。 我要有需要，我再跟你联系啊。 我说你别想多了，我就看看你们家老人。 我知道，我的意思，我妈再想看的话，我就接着跟你联系。 那得再花钱。 不用嘱咐了。 哎呀，上大街溜达溜达去吧。 哎呀，好想你啊，做梦都梦到你了。 我也想你。 过年吧，接了大概4单，挣2000块钱呢。 这光是见父母是吧？没有接别的事儿是吧？ 你放心，我这人你还不信吗？ 不信呀！ 一颗心都放在你身上了。 哎呀，那你还出去接这个活儿？ 挣钱啊！你的工作又丢了，是咱们这又买房打算，不使点劲怎么办？ 那就凭这2000块钱也买不了房啊！ 我后面还4起呢， 还4起， 1起1起。 等会儿吧，这涨价了是怎么回事？不都是500吗？ 不是， 是不是有别的业务？ 不是，前面呢1个小时之内，后边呢是一块还得吃饭呢、聊天啊，还得跟爷爷奶奶见，2小时左右了。 就是按小时收费是不？ 那可不是吗？你定的呀，当时。 我这心怎么这么大呀我？那要是聊一宿是多少钱呀、 没有这业务。 那还不错。 怎么着，要开展吗？ 别开展呀、 这不是也聊聊吗？又不你不是别的，你又走心了。认真了吗？ 是我走心了，是你往那儿去呀。哎呀，我就 妈妈。 哎呀，行吧。 哎呀，搂着大哥了，讨厌你们。哎，这是我的那儿了啊。 没看清楚那姑娘，我刚才看那不是我儿子女朋友吗？怎么跟着一男的？哎呦，当着这么些人就亲一下，这我得提醒我儿子。哎呦，喂， 喂，妈， 儿子， 哎，妈怎么了？ 在哪儿呢？ 在单位呢。 你那女朋友呢？ 我女朋友上班了。 你确定是上班了？ 是啊。 哦。那个姑娘叫什么呀？ 那姑娘坏了，我也忘了问了。那姑娘叫瑶瑶。 瑶瑶。 嗯。 哦，听着就不那么靠谱。我跟你说儿子 啊、 妈跟你说点事儿啊。 怎么了妈？ 这个交女朋友啊是好事儿。 那可不。 姑娘长得也不错。 嗯。 但是有一点啊 啊， 这个交女朋友得留点心。防备着点儿，你这个人呢我知道单纯。实诚，一门心思，夸扔人身上了。人家的背景你都了解不了解呀、 不是我，你要说什么呀？ 你们交往多长时间了？ 我们有半年了。 周边的朋友你都见过吗？ 基本上都见过。 平时他这个作风各方面都还好吧？ 妈，您问的这都有问题啊！ 我问的有什么问题啊？ 妈，怎么还怀疑作风啊？怎么？ 哎呦，你可得当心这个问题。 怎么了？ 有人当着你面是一回事，背着你面又是一回事，了解哈？ 挺好的呀，妈，您要说什么呀？怎么了？妈，出什么事了？ 哎呀，挺好的，就这样挺好的吧。但是你们这个抓紧时间办啊！你哪天要不然把他父母约来，把这事儿板上钉钉，我也就踏实了。 不是， 要不然我跟你说呀。 这煮熟的鸭子也有可能飞了。 认识时间太短了，也没必要这会儿结婚啊，对不对？ 什么叫没必要？什么叫没必要啊？你爸爸死了这么些年了，好不容易你有一女朋友，这赶紧的，安慰你爸爸在天之灵，你拿这当回事儿。 不是妈，您到底要说什么呀？这给我打。 我就是说呀，这个啊，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外在好避，家贼难防，你知道吧？ 怎么意思？我二舅看上他了。 哎呦，孩子，你太单纯了。 您不是说家贼难防吗？ 单身男女都愁了吧？都愁了吧？王大雷。叶鹏愁了吧、那么一件真事，一位叫关鸟杰的这位朋友，他的妈妈呢通过各种方式曲线问他有没有耍朋友。 耍朋友， 哎，这是南方的一个口头禅啊，耍朋友。这小伙子呢被妈妈给逼急了，实在是没办法呀，就租了那么一女友。因为他自己每天都特别的忙，工作很辛苦，谈他女友都吹了，都是嫌他没时间陪伴，单身四年了。这回呢为了定定他妈妈的这个军心呢，所以带着这个假女友就回家了。老人家呢跟假女友呢在一块儿，哎，吃吃乐乐还挺开心。 可万万没想到啊，没过几天，这关小杰接到了母亲打来的电话，跟他说看到那个瑶瑶在大街上跟一个男的举止特别的亲密，但他不能确定是不是瑶瑶，也不敢上前去打招呼。原来是这个瑶瑶跟正牌的男友在一起，被这关妈妈给看到了。关小杰一听知道穿帮了，赶紧打电话给瑶瑶确认，后来又打电话给妈妈认错。就这样一个谎话拎着一个谎话，这几天又要想起来怎么圆一个大谎，因为妈妈又敦促着两个人结婚领证呢。 那说到假女友这个事儿，不知道叶鹏你怎么看？ 问我干嘛呀？ 因为王大雷已经说了，他即便是假的都愿意。快乐街酒吧里，交友得慎呐。 对，不慎会儿不行，你看不出他好坏。 哎呦，王大雷，你理解那意思吧？ 交友得慎重。 啊，我以为交友得靠肾呢。 这交什么友啊？靠肾？ 喝呀，一块吃喝呀。 对，他这个交友就停留在吃吃喝喝上。哎， 无朋自由。 对呀， 朋友。 对呀，你看人小花交心， 怎么交花花？ 不是，他交心就是他交那朋友啊，挣那个薪水都给他。 哦， 他打算交男朋友。 哎，我跟你说啊，你们甭以为外面随便认识个谁谁谁，就能跟他成为好朋友。特别是大磊，你那天在微信看着一那个白富美，当时你就加关注，你这都得想明白了，白富美这背后没准是假恶丑。 哎，不是，真善美的对名词才是假恶丑的吗？ 王大雷， 白富美，高富帅吗？不是， 大雷啊，有时候交的什么微信的朋友，你瞅，明显名单里面比例女性偏多，应该说女性头像的偏多。 没办法， 也不好说是怎么样。哎呀， 怎么不好说呀？本来就是。 小花，你别吓唬我们，一个交友，王大雷这么大个子了，他也不是说小孩，成年人了，他自己没有判断力吗？ 成年人一样犯错。你说你上回说是什么微博上互相关注认识的，都加了好友了。白吃有白喝，最后这账你都得结上，这就走了还来找过你吗？幸好还没顺点咱们东西，这要跟那平顶山的女子丽丽似的，咱们可怎么活？ 平顶山的丽丽好像那意思很出名是吗？跟东北什么长白山的坐山雕这是一路子吗？护体迷 有什么事儿？小花老是故弄玄虚啊，还危言耸听，怎么了？ 认识这丽丽是吧？ 平顶山怎么了？ 平顶山丽丽谁人不知谁人不晓？ 我这先说我不知道。 哎，我也不晓啊。 我也是上午晓的。 上午晓的。 那行，来，咱俩顶多算刚晓的。来说吧，说吧，说吧。 平顶山丽丽，她呢是通过微信专门认识。 这人到底这是个网名啊，是个外号啊？平顶山丽丽， 你是不是？ 我听了什么都是海河老三呢、啊，红桥老五啊，这都是匪号。你这平顶山丽丽， 你赶紧查查你回去有几个丽丽。我跟你说，那万一要是那个什么呢，宝鸡的， 您这事还说得了说不了的 那个说一下，他呢 在微信经常加一些外地网友，哎，家人一来二去熟了，朋友之间嘛，往往哎，你说我到你那儿看看，到你家坐坐，喝个茶，这很正常的。 啊，对， 特别 串门。 比如说你有天去平顶山了，哎，旅游就认识一个平顶山弟弟。 你先告诉我平顶山有什么好玩的。 就认识平顶山弟弟，谁人不知是谁人不晓了。 这是搁这儿也能用啊？ 不是，小花想说是任谁不知啊，任谁不晓。 哦， 他说反了，说成谁人不知，谁人不晓了。任谁不知能说谁人不知？ 你二五桥洞来到平顶山，就认识个平顶山弟弟，找他。 平顶山弟弟算出了名了，就是。 结果呢，让平顶山弟弟给平了。 应该反过来说。 对，平顶山弟弟约北京来了。 应该反过来说，平顶山弟弟到北京了。哎，这熟了 两回了，这 对回来了 互法。 来了以后是谁不知呢？谁人不晓？ 这一二半句啊！ 什么叫任谁不知，谁人不晓啊？ 就认识个八七六大磊， 还平顶山丽丽，俩人够一上下联。 平顶山丽丽，哎，你看这客厅里有 什么？那不每句都冠这名吗？ 那就摸沙发，摸沙发的摸沙发缝，摸沙发缝完摸靠垫，后边前前后左右摸，哎，终于把你宝马车的钥匙摸着了。 这个平顶山这丽丽眼睛不行了。 没有，他表面的镇定。 小花，你等等，你先告诉我那宝马车在哪儿？ 这不是还有一笔吗？然后呢？ 这还有一笔呢。 然后一看，行，能打火。 那点根烟吧，能打着火。 啊，走吧。 我这宝马都烧柴油的。 反正就那么个事儿啊，就是微信交友，结果呢，让人家把这个钥匙也摸走了，5万多的黄金，什么戒指啊，什么耳钉啊，什么。金钗呀、啊，都从你们家给摸走了。 小花， 嗯， 小花这么说你，不是为给你解穷吗？ 再说也后一 也都让人偷走了，解什么穷啊？ 当然，最后平顶山丽丽被逮捕了。 把平顶山丽丽逮捕那天呢，您还特意去做了个证人。啊、八七六大磊要回来属于自己的东西。 没错，就供出的是八七六大磊。 对， 他被逮了，把我供出去了。 他说偷你东西了。 那不能叫把我供出来了，物归原主。 对对对。 这下你高兴了吧？ 对， 宝马车也回来了，耳钉啊， 在哪儿呢？ 唯一你丢掉的就是那平顶山丽丽。 当小院儿高大的天棚，撑起春夏秋冬的分明。 当指路的大爷。遇见娇滴滴的智力路好心情哦。 当千年古都的文明恰逢一跃而起的人工智能，聊北京，说 AI， 接地气，有未来。娱乐七十二变节目播出时间改制，首播上午9点至10点，重播凌晨2点至3点。北京文艺广播 FM 87.6，小底英明王大雷恭候您。 生在北京，长在北京，爱听那声声入耳的京腔京韵。桃李春风又一年，在新的一年里，街坊们新春快乐，多看电影，和我一起继续关注这个亲切好玩有情怀的节目《娱乐七十二变》。大家好，我是吴京。 哎呀，又过年了，还是这张盘。 这不是快过年了吗？我也希望咱们街坊们薪水多赚，奖金满满，天天快乐，幸福晚年。年年 差点就说到晚年上了。那我就不一样了，我认定各位一点喜，两点乐，三点美，四点欢，5点福，6点禄，7点吉，8点财，9点寿，10点富，11点运，12点子时，钟声响，狗年万事顺意，平安幸福。 我就祝福您明天早上8点您起就行了。 噔噔噔， 快乐大街快乐事儿，今天我们节目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走进我们的小院里。小院里也是人来人往，趣事多多，欢迎您常来坐坐。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明、王磊、叶鹏，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文艺广播以下的精彩节目。补充一句，在此还要感谢我们的金银铜奖录音师马笑宇。再补充一句，关注公众微信号娱乐七十二变，多联络多接洽。 家一个好男孩，两小口永远在一块。我祝满天下的小孩聪明胜过秀才，智商充满你脑袋。我祝尊敬的姑奶奶三次流传的比赛，气不喘面容不改。我祝三叔公的买卖生意扬名四海，财运亨通祝好在。小财恭喜发财，要喊的都豪迈， 恭喜发财，恭喜你发财，我恭喜你精彩， 出发的请过来，不好的请走开， 理我 敞开用心把爱去广开，明天呢我们更厉害。主宰世界的舞台，跑得比那黑人更快，岁岁年年出人才。